这是1999年的时候，小柯为电视剧《将爱情进行到底》写的一首片尾曲，名字叫做《等你爱我》，交给了当时的天后级的人物陈明来演唱。因为客串并且演唱了插曲《等你爱我》，陈明在这一年也达到了自己歌唱事业的顶峰，和那英并称为北那英南陈明。 小心吐的那幅是谁的书画？